啊，第一个苦的，苦逼迫的意思。我们今天讲压力，逼迫就是压力，啊，物质的压力，精神的压力，啊，有三苦八苦，这是八苦归纳。啊，归纳为三大类。啊，三大类里头，苦苦、坏苦、行苦，这个三大类。一些这三大类全通通有。啊，到四阶天呢，只有两种。他们有苦苦，苦苦欲界才有，但是他有坏苦，有辛苦。啊，到无色界天，连身体都不要了。无色界天没有身体，没有身体，当然他不需要居住的宫殿。啊，那真是灵性的世界，没有物质。所以他没有坏苦，他只有行苦。行什么？行就是生灭法。他有寿量，寿命到了，他就苦起来了。啊，不能永恒保持。啊，所以说三界同苦啊！啊，苦苦里面分作八种，是八苦是三苦里头的一种。啊，这八是什么呢？有生老病死，这就四种苦啊！啊，另外四种求不得苦。想求的得不到啊，爱别离苦，你喜欢的东西不能永远保持，怨憎会苦啊，你所爱的人事物常常别离，你所讨厌的一些人人事物还天天离不开，让你生烦恼啊！最后一个无因之生苦啊，无因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，色受想行识，这个东西是前面七种苦的根源，要没有这个身就没死了。偏偏有这个身啊，还得加上一般人叫你灵魂，佛法叫的神识啊，你有这个东西，三苦八苦就得要受啊。总而言之，不出三界生死啊。那么生闻之人呢，地生生死是真苦，这不是假的啊！我们现在在苦中作乐，不知道苦，等到苦现前了，后悔来不及了啊！小乘人比我们聪明，比我们高明，他知道三界都苦，苦是真的，所以他才想脱离三界，想超越六道轮回啊。苦就从果上讲的，果必有因呢。为什么会有这么苦呢？这第二个极地，极是着急为 为声闻之人，地神烦恼毁业，顺能召集生死之苦，叫基地。万法因缘生啊，这里头就有因有果啊。丢到什么来的？烦恼、迷惑、造业。所召集的这个六道生死轮回的果报啊，你的心善行善所感的果报，就是你召集的果报，是人天。那你的心不善，言行不善，你所召集的是恶鬼畜生地狱，这三恶道同时自己造的啊，决定不可以怨天尤人，与人不相干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那是任何人不相干的，起心动念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啊。啊，别人可能给我们做身上缘啊，让我们生气，让我们欢喜啊，那是外面来的。可是他自己接受啊，那自己不接受不就没事吗？啊，别人诱惑我们，我们如如不动。啊，小陈就有这个本事。啊，他怎么会如如不动呢？他知道你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也就是他对于苦集灭道搞清楚了。啊，集他一定要是。啊，苦才能断呢。那一即是在此地说的，天地之间无道生死因果分明，一点都不错。那每一个人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在造业因，那都是业因，有因必定有果。那这个果报一时不少啊，任何一个人一生的机遇，全是业报啊！啊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。修善的时候也是有业障的，遇到正法信心不容易生起来，这个原因我们很清楚。小时候接受圣贤教诲的这个缘没有啊，就像三字经上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啊，没有圣贤教诲，他的习性跟他的本性啊，习性是善，本性是不善，

不善是习性，不必放在心上。那佛教导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们对一切众生的看法就像看佛一样。这是佛教在我们的，我们要落实在生活上啊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真的在学佛。佛教话那个学佛是假的啊，对不善有恶念，对善呢，对善善人生欢喜，这不错了。为什么？你被境界转了，你是凡夫，你还有严重的分别，严重的执着，你在佛法里毫无进步。这幕后一小段是若人啊，假若有人于此，此是指无量寿经啊，就是指这部经。这是一切世间难行之法，它能生深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所种的善根，正是《大乘经》里面所说的，凡是在末法能够良性尽忠的人，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不是几尊几十尊，无量诸佛。这一生当中，我们的人生闻佛法又遇到了，那遇到了生欢喜心，这就是多事所种善根，心起发动。怎么发动？诸佛如来加持发动，没有诸佛如来做不到啊。这一桩事情，此诚啊，这一桩事情真正是万劫千生，稀有难逢之一日。那这一句话最早见到的是乾隆年间彭基谦居士在《无量寿经起心论》里头所说的。这真的不是假的，比《开经记》上说的还难啊！《开经记》说：“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”啊，遇到这个比《开经记》上所说的是《华严经》啊，还要难。啊，所以说坚固深信，时易难遭，很难很难遭是遇到。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了，遇到有没有退心的？有，而且退心的很多。啊，为什么会退心？我们一般讲的，经不起考验，考验越严重，对自己的提升越高。 啊，要怎么样才能够突破这些考验？那是真心真愿往生，真正愿意做阿弥陀佛的弟子啊，无论什么样的诱惑啊，魔王波旬的手段呢很多，先是用财色名利来诱惑你啊，高明厚利，你看到会动心啊，啊，一动心一推转就毁掉了，再就用威胁啊，财色名利是软功夫，威胁是硬的功夫，种种方法来打击你，你能不能受得了啊？严重的像忍辱仙人遇到割礼王割截身体，他不退心啊，割礼王问他，你还能忍吗？能。你没有成慧吗？没有啊。如果经不起诱惑，经不起考验，智慧的是谁？是自己，不是别人的啊。忍人之不能忍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忍的心啊？忍辱的心，因为了解诸法实相，一切法的真相，无论是威胁也好，利诱也好，全是假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要把这个东西当真，你就接受了，接受苦就来了，你就有苦受啊。如果我了解真相，我不接受，不接受没事了。那么诱惑我们的人，欺负我们的人啊，陷害我们的人，他给我们，我们没有接受，没有接受，那他退回去了。这个意思要懂啊，好像送礼，我送礼你不接受，那我就拿回来啊。那些人他说接受了，他接受他造的恶业，这种恶业是属于性罪啊，本身就是严重的染污，就是严重的业障啊。因此我们能够体会到啊，事出世间法里头，我们一切所受的全是自作自受，人家给我我不接受没事啊，一丝毫障碍的嘛，我要接受了，接受不就越想越生气吗？这个生气对我们的身心都不健康啊，那我们的道业退转了，不能精进了。所以经不可不读，要常常读，读经就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我们不上当。末法时期，法弱魔强啊，真正依教修行的人不多， 假的多啊，真的不多啊。啊，所以发若莫讲，要认识清楚，绝不上当。啊，那么遇到这个事情怎么办呢？赶快把念头转过来，转到阿弥陀佛。啊，不要再继续有念头，无论是善念是恶念都不要，念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处是法，善中之善，无与伦比的究竟圆满的大善，是吧？为什么不念佛呢？千万不要把念佛给忘掉了啊！善愿、顺心、不生欢喜心，欢喜是烦恼啊！喜怒哀乐爱无欲，叫七情；七情无欲，欢喜是烦恼。怎么样不是烦恼？心是平静的，清净心里头没烦恼。平等心里头没烦恼，用阿弥陀佛把我们心里烦恼习气通通清除掉，把阿弥陀佛请到心中来，在心中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这就对了，你身心健康啊，阿弥陀佛加持，一切诸佛菩萨加持，在加持的上，为什么心清净？心里头有染污就加不上，心里头有不平加不上啊！所以心一定要平，心一定要干净啊！句句佛号都加上。所以要坚固身心，难遭我们也遇到了。我们在学佛这一生当中，境遇不相同了，有时候顺境善缘，有时候逆境恶缘，那么这些全是佛菩萨安排的，来考验我们，看看你能不能通过。能通过，大幅度向上提升；不能通过了，就堕落了。啊，所以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我们这个人就能活得很幸福很快乐啊！顺境善缘，没有贪念啊！逆境恶缘，没有怨恨，心平气和啊，知道佛菩萨在考我们啊，经教是不错了，学的不错了，实际生活当中啊，能不能产生效果啊？也就是说，净缘当中能不能保住清净平等觉，这很重要。啊，顺境善缘，善缘是人事，人事方面样样都好啊，样样都顺利，有没有贪念，有没有情执啊，这里考考你，有贪念有情执，你的清净心没有了，平等心没有了啊，逆境

啊，而且还发愿，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。我们有没有这种信仰？有没有这样的慈悲？有没有这么高的觉悟？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啊，读《金刚经》上这一段经文，要能做如是相啊，我们就真正得到今天的利益了。啊，否则的话，这经白读了。啊，顺境喜欢，逆境就生气。这怎么行呢？啊，这些毛病习气一定要改呀、啊，决定不能有啊！在什么地方改？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啊，不外乎这两大类啊，一个是顺你心的。称心如意的，一个是你非常不喜欢的，这个地方就是菩萨修行之处啊，菩萨学处啊，菩萨在哪里修啊？就在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，就在这里修啊，把那个欢喜的心放下。把怨恨、不善的念头也要放下，永远保持清净心、平等心。觉就是智慧心，清净平等是真心，染污不平是妄心，染污不平是六五道心啊。制造六道轮回的清净平等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的，总要搞清楚啊，总得要搞明白这个世界不是真的。极乐世界是真的，为什么？轮回是生灭法，不是永恒不变的。极乐世界不生不灭，它是永恒的，啊，寿命很长很长。无量寿啊，可是人怎么样呢？年年什么不老啊，没有生老病死，这个世界有生老病死，有爱别离，有求不得，有怨憎会，有无因之身，这么多的苦楚，不能不觉悟啊！啊，我们遇到佛法了，这才醒悟过来，明白过来了。啊，明白要不能依教修行，那就错了。没有闻到佛法的，那另当别论呐、啊。他没有这个福分呐、啊。闻到佛法，闻到净土，尤其是听到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大福报啊，稀有难逢啊！你遇到了，

为大家做正传，三转法轮做正传，啊，告诉大家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亲眼看到了，亲耳所闻，啊，他的他还在深圳。啊，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！这个世界不能留你，苦不堪言呐！一定要看清楚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没有例外的。佛告诉我们，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真的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全是假的，决定不能留念。留念那就苦了。真的要放下，有没有再多等于没有，那一旦所有的全毁掉了，心里怎么样？如如不动，与我毫不相关，真放下了啊！真正能像诸佛菩萨一样，随缘都是啊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心。六根在六尘境界里，舍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叫真修行。啊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堕落了，那是有道。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你离开六道了。跟六道没有关系了，没有交涉了，这叫真修行人啊！这样的心态念佛，那真正的弥陀弟子啊！所以当坚持之，我们坚持什么？要知道坚持这部无量寿经，坚持心愿持念，放下万缘，恶叫造恶，障碍是他，那人决定不能有恶的念头，不能有恶的言语、恶的行为。啊，你只以为会障碍别人，殊不知障碍自己比障碍别人更严重。啊，我过去这么多年的讲经跟大家分享过，起恶念，用 不当的手段去障碍别人，别人得到的伤害三分，自己得到的伤害七分，

他的目的达到了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告诉我们，仁者爱人，我们讲仁义礼智信。啊，做人的基本道德。啊，爱人的人肝脏好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不爱别人，自私自利，容易得肝病。啊，义者，一个人有义气的人，义是身体，其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合情合理合法，违背情理法的事情他不会做，违背情理法的他不会起这个念头。啊，是义德循理啊，非常好啊。啊，那不义的人呢，容易得肺病。啊，肺容易出问题。明理的人，仁义礼智信。啊，礼是待人有礼节。谦虚恭敬是礼的根本精神。啊，是教人谦卑对别人亲近。无礼的人心脏不好。啊，很暴躁急躁。所以有礼貌的人心平气和心脏好啊。啊，无礼反过来啊，容易得心脏病。啊，智是理智，我们不讲的那么深那么高。啊，人要有理性，就是说处事在人就用理智，不要用感情，用感情就容易犯错啊，要用理性，特别是对家人啊，妻子儿女兄弟姐妹，你最喜欢的人，这个很容易出麻烦啊！人人都守住礼，礼应对的是肾脏啊，肾脏好，无礼，肾脏容易出毛病。莫会有是信，信是讲信任。绝不欺骗人，言而有信的，说诚实语啊。这种人脾胃健康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常常诚心骗人，他的脾胃一定容易出毛病。这是从生理上讲。情绪影响你的心，五脏六腑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认真修五德，五德跟五戒完全相同啊。人不杀生，义不偷盗，礼不邪淫啊，信不妄语。 仁义礼智信啊，应对佛教啊，无戒啊，不饮酒是智啊，所以持无戒、修无德的人，身心相克。那老和尚一不多岁，还自己照顾自己，什么原因？身心相克。啊，我自己亲眼见到的，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。我跟他十年，我对他很了解。我跟他十年的时间，是他老人家70岁到80岁，这个时段我跟他学教。啊，他往生97岁走的，啊，同学们告诉我。老师在95岁都还是自己照顾自己啊，没有人照顾他，他一天吃三饭，日中一食啊，自己做，自己洗衣服，自己整理家庭。他那个家不大，只有3个房间啊，小小的房子，台湾15平啊，1平360，和香港就是英尺，平方英尺，36平方英尺啊，所以15平房子，大家去晓得，不是很大的小小房子，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啊，我跟他看到他老人家的心智，学习不但要学经教啊，要学生活啊。那么第一个是学日中一时啊，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一直日中一时啊，5年了，离开台中，到台北住在韩馆长家里啊，在台北讲经教学，韩馆长一家人对我一天吃一餐不行，我们不能接受。万一你身体不好了，信徒找我们麻烦，责怪我们，我们没办法回答啊，一定要我吃三餐啊，在这个情形下怎么办？我把一餐分作三餐啊，因为日中一时那个时候，我那个小碗饭的时候，我吃3碗饭啊，把3碗饭分作三餐，一餐吃一碗，所以量完全相同啊，分作3段就是啊，妥协这么多年了，我吃的很少，这大家都知道的啊，从来没有添饭的，那小碗一碗就够了啊，这里头我在学习当中得出一个道理，这个道理我跟李老师报告，得到他的印证，那是我日中一时第8个月我才告诉啊，我说我学习老师这个日中一时很简单，什么好都是啊，多出好多时间出来啊，真是好事情啊！啊，我跟老师讲，我学了8个月了， 8个月，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很正常。他桌子一拍，永远坚持下去。啊，生活简单，需要东西少，一生不求人。人道无求，品自高。啊，我开销少，啊，在台中那段时期，台湾去，一个月生活费用90块钱，还是比不上老师。老师吃的比我更少，他夜餐比我吃的更少，他一个月生活费用60块钱。那个时候的美金跟台币是1:30多，啊，大概35-36的样子，啊，所以老师一个月的生活费用，台湾钱只要60块钱，美金不到2块。啊，但是我的生活费用呢，要90块钱，啊，每天不到3块。你说生活多容易啊！啊，习惯养成了，我得到的结论是，饮食是能量的补充，能量的消耗。应该是90%以上消耗在妄念上，妄念少的人消耗量少，补充就不需要很多，是每一天有这一点点补充啊，足够了。老和尚一天吃一餐，他什么念头都没有，从早到晚就一句阿弥陀佛，够不够？够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阿罗汉心清净，他得定了，他有相当深的定功。啊，定功禅定当中，能量一丝毫都不消耗，所以。他一个星期补充一次就够了，啊，一个星期吃一次。辟支佛的定功更深，2个星期吃一次，就是8个月。啊，老师给我证明的是正确的，对的。啊，人消耗量最大的是胡思乱想。妄念越多，消耗就越多。啊，三餐饭还要吃点心。啊，他消耗多，他要不补充，人就生病。啊，所以，日中一时也不是随便可以学的。消耗量太多的一餐不够啊。真正要学日中一时学，先要心地清净啊，妄想杂念放下，这就行了啊。妄想杂念多的人决定不可以我平常生活很严谨，我在受戒的时候我吃三餐，这人家问我干什么，我怕体力支持不了啊。啊，如果受戒期间病倒了还要别人来照顾，那就罪过啊。啊，受戒对我是非常时期啊，有那么多的功课 所以别人受戒的时候，哦哟，要吃苦；我受戒的时候不干。啊，那些吃苦的人，我看吃了三四天呢，他就开了，他受不了了。那有何必呢？那我们遇到那么多事情，心里面就有准备。啊，怕受不了，所以戒期，我们戒期是33天。啊，我这33天呢，每天吃3餐。受完戒之后，我又恢复我一天一餐。啊，佛法活活泼泼，要回去用啊，用得恰当啊，啊，自己对自己身体精神状况要了解，啊，怎样去保养它？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卧交懈怠即懈戒，我们应对中国古人讲的仁义礼智信。啊，在佛法里面，五戒啊，五戒十善修得好，样样都如法了。啊，十善业道里头，特别是最后义的三业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养心之法啊，心的病就是贪嗔痴，人有贪嗔痴怎么能不生病？你要想不生病，要把贪嗔痴放下啊，病因断掉了啊，虽然遇到缘它也不起作用，这个道理要懂啊，要明了。老实念佛，万缘放下，老实念佛的人没事。为什么？跟任何人没有利害冲突就没事了，有利害冲突就有麻烦，就有烦恼。啊，把古圣先贤的这些教训，现在要学习，传播给大众。啊，当然现在最方便的就是网络。啊，怎么样传播呢？有同学来问我，最好做有声书。啊，现在网络太方便了，在手机上。啊，这上面呢看得到文字，听得到声音，没有人像。如果你像在里头，人家又说你在宣传自己，你在搞知名度。啊，没有人像，走在外头人不见。看你不认识，这个方法好啊，只有声音没有人像。尽量避免这些事情啊，明文必要财色名利，尽可能的回避啊，你一无所有，过个很简单的生活啊，谁也瞧不起你，

我们生活在这里头，要有能力通通不染，不能跟世间人一般之见啊，要敬奉遵从佛陀教诲啊，要有防身之法，不堕落啊，这就是持戒念佛求生净土，有一个正确的方向目标。我这一生来到人间干什么？就是用这个人生取得西方极乐世界，我的目标在此地，其他与我不相干。对人对事对物能让啊，不生啊，啊，很简单的生活环境就非常满意了啊，快乐无比呀、啊！清净之路，是法喜充满。南阳来福寺，玄公老和尚啊。海鲜老和尚，他虽然没有说法，他在表法。他每天生活在大乘佛法当中，工作在大乘佛法当中，待人接物通通在大乘法，那就是佛经上所说的经现在说法。不是用口说啊，会的人全看出来了，不会的人看不出来啊。古时候讲宗门教下，宗门是表演身教，教下是口说言教，同宗同教，宗教是一不是二啊，自己有身证才能说出来教化别人，自己没有身证说出来不能感动人。啊，宗是自信，教是化他。必须自行才能化他。啊，老和尚的一生，他所证得的境界，不是凡人能够了知的。啊，怎么证得？放下就是。啊，你看他看破了，告诉别人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，也看破。啊，所以他什么都不清楚。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众生。啊，给众生做个好样子，这就是表法身教。啊，到最后终极，身心言教是一体。 个人都像老和尚这样，社会安定，天下太平，怎么会有竞争？怎么会有冲突？老和尚那么大的年纪，被收电灯费的人打了两耳光，啊，乖乖把钱掏出来送给他。旁边人看到，看不过瘾，想去找这个收电的人找他理论，老和尚不理，不用。啊，为什么不理理论？不接人处。年轻人做的是对的，没做错。为什么说的是对的？社会教出来的。那他所学出来就这样，他以为是对的。啊，他是凡夫，他是乱世的凡夫，不能用佛菩萨标准看他，所以要原谅人。能原谅的人有福啊，修忍如波罗蜜啊，不是他打两耳光，怎么知道自己能忍？啊，忍如仙人遇到割礼王，割礼王又不是发脾气，把他凌迟处死，他就忍如壁，波罗蜜不圆满。这样大的屈辱都能忍受，忍如波罗蜜圆满了。忍如仙人得了好处，好处是提前成佛。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释迦牟尼佛成佛原本是衔接第五尊佛，第四是弥勒菩萨，弥勒在他之前，因为这种事情弥勒退后了，他提前了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啊，所有一些屈辱都是来考验我们的，希望我们关关通过，将来成佛之后教化众生一帆风顺。啊，最多事情善人恶人，好事坏事，会的人全都得利益，全都得正面，没有负面啊，不会的人完全产生负面的啊，他生烦恼不生智慧。老和尚在境界里如如不动，是真是定啊，寥寥分明是智慧，福慧双修啊。大乘佛法的就问的是你会还不会，啊，不能忍辱错了，大错特错啊，能忍真正的佛。 断在就是断在阿弥陀佛讲经没有中断。一切经中我们看到佛对弥陀的赞叹， 阿弥陀佛干什么？今现在说法，为什么呢？极乐世界的人，身是法性身，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，啊，法性跟我们现在不一样，我们现在的身是阿赖耶的相分，我们起心动念认为我们的心，这个心是妄心，不是真心，阿赖耶的见分啊，阿赖耶是妄心，它的能量是变化，刹那刹那变化，前念灭后念生，永远不停。啊，它是生灭法，所以我们的身有生有灭，我们的念头有生有灭。啊，念头的生灭，我们茫然啊，无知啊，没有丝毫感觉。啊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它的频率多高？弥勒菩萨告诉我，一秒钟。有1600兆次的生命，单位是兆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啊，每一个生命现的是什么样子？是全宇宙，佛法讲的变法界虚空界是一念生的，很难想象，无法想象。啊，其实离根四都不难。啊，中国人讲《易》，《易经》，所有学术的基础根本，易是容易，简单的简易，佛法如是，整个宇宙从哪来？一念生的，一念是全宇宙，好像我们打开电视机。屏幕上马上声色现出来了，怎么来的？一念来的，这一念按下去它就生出来了，啊，全体同时呈现，没有先后，啊，不是哪个在先哪个在后，不是的，同时，啊，生出来之后它就灭了，第二个念头又生了，第二个念头跟第一个念头有相似，不是完全一样。啊，不可能有两个同样的。啊，所以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，这种现象叫相似相虚相。如果完全相同，那就是相虚相，不是相似。每一个相都是心。跟前面不相干，那我们感官上最贴近的 就是身体啊，身体之外是我们居住的环境，一念生的，念念不一样啊！你在这一念当中，这个一念范围太大了，整个宇宙啊，我们这里看到好像没有变化了。看整个宇宙变化就大了啊，就晓得同小同，义是大义，大部分不一样，贴近我们身体少分好像是一样，实际上不是一样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古人说的行有不得，凡求诸己，我就完全承认了。话说得好，一点都不错。为什么？整个宇宙是我们念头变现的，不是别人，是自己，自作自受。啊，那我变现的，你变现的，我们有相同的地方，没错；有不同的地方，有相同。这个叫楞严经上说的同分见妄，妄是妄想，不是假的，同分有别业见妄，个别的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们同样看一个人，同样看一个事，我有我的看法，你有你的看法，谁不同，这别业。佛经上讲得清楚啊，